您说说啊，这一直得熬到了晚上八点多才喝上这个药。啊，那我这个朋友啊，就想让我帮着问问徐主任您，他母亲这样做对不对？这样熬出来的药喝着还会不会有效果呢？ 你刚才在说呀，我就跟那儿就想笑了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你这个朋友的母亲这一个下午啊，那是白忙活了。 白忙活了？ 没错呀，因为他的做法不对，所以呢，他这个药效肯定也是大打折扣。 嗯， 啊，这第一个，这个中药它不能洗。 不可以洗啊？ 对。在煎煮中药之前，很多人呢都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觉着这中药材呢挺脏，给它先洗一遍啊，这就不对。这中药啊，它煎煮前呢一般呢不需要清洗。如果咱们觉得实在是这个草药有一些泥沙，可以用水呢迅速的漂洗一下。但是切记净洗，就是泡一泡，泡了二三十分钟以后再来洗。因为你这么一做以后呢，这里边药物当中的水溶性的药物成分就容易丢失。还有一些细小的种子类的药材就容易被这个水呢给冲走了，流失了。再一个，这煎煮前呢用凉水浸泡药材大概半小时，就可以使水溶性的成分析出在汤水当中，同时呢它也能够增加这汤药的浓度。这一点呢，我觉得你朋友的母亲呢是做对了。 泡了一会儿这个药材。 对对对，泡了一会儿药材以后呢再煎煮。那么还有呢，借今天呢你说的这个事儿，也借这个机会呢，我也提醒一下大家伙儿啊，自个儿在家煎药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最重要的，也是大家最最容易忽视的细节。就是买回来的中药大多呢是用纸包着的，有的呢是用塑料袋做成的小包装。把这个药放进煎药的容器的时候，很多人的手会碰到中药。殊不知这个动作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中药的药效。 手不能碰这个中药。 为什么呢？如果此时你的手上涂过护手霜，或者你刚刚用香皂洗过手的芳香气味，像这个东西就是对中药的一种污染。所以呢最好不要用手接触中药，而直接把它倒进容器内。那你朋友的母亲在煎药方面第二点他错在哪儿呢？他这个水放多了。 水多了。 对。煎药的时候加水多少需要根据患者的年龄、药物方剂的大小、药物的性质来决定。咱不能一概而论。一般来说每一剂中药适宜煎两次，第一次加水的量是500到700毫升。就是家里的碗呢三碗半水左右。那么第二次呢加水呢是300到350毫升。怎么煎？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的要求，先用武火煎沸后用文火煎。大概这个过程是30分钟。然后收取药汁儿大概是200毫升。那你朋友的母亲煎这个中药可能是头一回煎了。放了一锅水。 没错。 要不也不能煎到下午都没煎好啊。是不是？ 对呀。 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。就是煎药是不能用矿泉水来煎药。因为很多家庭啊都在用装有大桶装的矿泉水。认为这个水挺干净啊。但是对于煎药来说，矿泉水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